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97集，药堂求救。唐范百思不得其解，心下也起了几分好奇。用完早饭，他便溜达溜达地往仲景堂走去。仲景堂仿佛日日都这样红火，昨日人满为患，今日也同样挤得水泄不通，队伍都排到外头去了，连带着旁边包子铺的生意也好了起来。不少赶着过来看病的人连午饭也来不及吃，便在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一边吃包子一边排队，倒也一举两得。旁边的人小声聊天，唐范少不得跟着听了一耳朵。据说今日是由杜老大夫亲自坐堂，因为他的医术通神，所以来的人就格外多。唐范不是来看病的，所以他拨开队伍挤进去，直入正堂。一进正堂，他就一阵眼花，只见宽敞的正堂也挤得满满当当，哪里还看得见随州的身影。还是旁边一个招呼客人的伙计见唐范四处张望，便走上来招呼： 请问客人，您这是要看病还是抓药？看病的话还请外头排队，若只是抓药，且将方子给我便可。 唐范一看到他就笑了：怎么，你不记得我了？见伙计一脸茫然，唐范提醒道：昨日我胳膊脱臼了，还到了你们这儿来着。伙计想起来了，他依稀记得唐范似乎身份还不低，忙笑道： 哎，这位大人，您这是来？ 昨日蒙你们家姑娘赠药，今日我是特地过来道谢的。 正巧姑娘在呢，您这边请。 两人越过吵吵嚷嚷的人群，伙计将他带到正堂的另外一边。唐范这才瞧见杜姑娘今日也在坐堂看病，只不过方才都被人挡住，她又坐着，所以一时没瞧见。虽然都是坐堂，他跟前的病人可比他爹少多了，而且中间还隔着一道珠帘，算是单独辟出来的一块地方，来找他看病的也多是妇人。唐范还看见官驿伙计口中一大早就出了门的随州，就坐在帘子外头的椅子上，手里还拿了本书，似乎看得挺认真的。伙计还要将唐范引到杜姑娘那里去，唐范却制止了他，让他先去忙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周围人来人往，杜姑娘和随州谁也没注意到唐范来了。过了片刻，一个大夫模样的中年人过去接手，杜姑娘起身与对方说了几句，便让出座来，又掀开帘子走到随州那里，笑着问了句话。随州抬起头好像要回答他，顺势便看见了唐范。见两人都注意到自己，唐范只好摸摸鼻子走过去。杜龟儿有些讶异： 唐大人。 昨天匆匆一面，唐范的姓氏他还是后来从孟存口中得知的。唐范笑着打招呼： 杜姑娘好，昨日承蒙赠药，我这脸皮子又和之前一样白玉无瑕了，特来道谢。 这话若是换了旁的男子来说，未免有失轻佻，然而从唐范口中说出来，却十足斯文尔雅。杜姑娘忍不住扑哧一笑： 唐大人太客气了，您没事就好。 随州却好似见不得这般言笑晏晏的场景，十分煞风景的出声： 你今日不用去汪直那里了。 这话说的好像自己打断了他的好事似的。唐范忍不住睨了他一眼。我去他那里做甚？昨日才挨了一巴掌，今日又上赶着去挨另外一巴掌不成？再不去了。随州点点头，也没多问，便直接转向杜龟儿。 你不是说要教我辨识药材，眼下有空了吗？ 田大夫来了，我就可以让他接手了。不知道你想从哪里开始学？ 都可以，你做主。 这都进行到这一步了，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唐范不由微微张大了眼。随州和杜龟儿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一前一后起身往药柜那里走去。趁着杜龟儿走在前头，唐范忍不住扯住随州的衣袖，将他往后拉近自己。 我怎么不知道你以前对药材感兴趣？ 没成想随州的回答将他噎了半死。 现在感兴趣了？ 唐范无言以对。没等两人说更多的话，杜龟儿就回过身。 随大人。 随州的袖子轻飘飘从唐范手中滑走。 叫我表字，广川即可。 杜龟儿脸颊微粉。 我还是叫随大哥吧。 随州嗯了一声，没有反对。唐范无语片刻，厚着脸皮继续坐在一边听。仲景堂的药材果然十分齐全，高高的药柜上面镶嵌着密密麻麻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面都用纸贴着药材的名字。为了不干扰正在帮病人抓药的人，杜桂儿挑了边上的位置。 怕上层的抽屉我够不着，得用上梯子，我们先从下面的任起吧。 随州颔首。 好。 杜龟儿就打开一个抽屉，将里面的药材抓了一点出来放在手心递给随州，让他观其形闻其味，又简单地讲述了药材的药性和用途以及一些禁忌等等。随州居然也真的学得很认真，有时候还会提出问题。二人一教一学，心无旁骛，在这纷纷扰扰的环境中却显得分外和谐。反倒是唐范站在一旁，忽然觉得自己变得碍眼起来。若不是对随州十分了解，唐范还真以为他打算在京城也开一个药铺了。可随州若不是为了开药铺，为何忽然之间对辨识药材表现得如此上心？难道他确实对这位杜姑娘生了爱慕之意？就在唐范胡思乱想之际，杜龟儿已经从两个抽屉里分别抓出两样药。 那这是姜黄和片姜黄，两者药性相似，都能活血行气，但姜黄乃是姜黄根茎，而片姜黄则是温玉金的根茎，产自浙江。二者区别在于姜黄可治腹胸血瘀疼痛，而片姜黄则主治痹症引起的疼痛。 随州若有所思。 病理不同。 杜龟儿含笑点头。 不错，所以他们虽然作用相似，但其中所治疗的病症却差别很大。如果对医理一知半解的人就很容易乱用，最后闹出大问题。 他性情爽利，又隐隐觉得随州似乎真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意思，便很想调笑一句，你要不要拜我为师？只是余光一瞥，发现旁边还站着个唐范，颇觉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将这句玩笑话吞了下去。他将药放回抽屉，又拿出两药。 这是山银花和金银花吧？ 旁边有人比他更快开口。杜龟儿一怔，笑道： 不错，正是山银花和金银花。山银花多在南方才有，形状与金银花极为相似，北方很少有人认得，没想到唐大人对药理竟也有如此精深的认识。 唐范拢着袖。精深谈不上， 我在南边长大，世姨才认得。随州拍拍他的肩膀，唐范不解地瞅他。 旁边包子铺的三鲜包子不错，你要不要去尝尝？ 唐范顿时语塞。 以前还说我是你的挚友，如今顾着窈窕淑女，便要将我打发走了。 唐大人酸酸地想到，面上却不露分毫，只是无辜地回望。 不了，早饭吃得挺饱，你想吃就去买吧，杜姑娘这里有我就行了，我也想向杜姑娘学药理呢。 杜龟儿可没认为自己忽然之间就优秀到两名从京城而来的青年才俊同时都看上自己，对自己大献殷勤的地步了。他略带尴尬地笑了笑，正想说点什么。 杜姑娘！ 外头传来先前那个伙计的喊声，他很快带着一名中年妇女挤了进来。 姑娘，邢嫂子来了。 杜龟儿回过头，脸上露出笑容，显然是认识眼前这名妇人的。 邢嫂子，你又来抓药了？ 是。 那邢嫂子局促地笑着。 又来打扰姑娘了，您若是忙的话，我等等就好。 她打扮简单朴实，与大街上任何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妇人并无不同，看上去虽然年纪不大，但眼角与嘴角深深的纹路无不暴露了她长期处于生计重压之下的事实。 无妨的，您是老顾客了，自然格外照顾。方子带来了吗？ 啊，带来了，带来了。 邢嫂子连声道，从怀中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过去。杜姑娘低头匆匆扫了一眼。 怀牛心、甘草、桂枝，这是治痹症的方子吧？江叔腰腿不好吗？ 是，上回他不听劝，非要上山去采草药，结果那天下了雨，被困在山里，回来就落下这毛病了。 杜姑娘很不赞同。 嫂子，您可得劝劝江叔，他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能上山采药呢？要是摔了可如何是好？ 那邢嫂子低下头。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他怎么劝都劝不听。 杜姑娘摇摇头，也不好再说什么。 您在这等会儿吧，我去给您抓药，很快就好。这回抓六铁吧。 邢嫂子连忙从怀里摸出银钱。 你江叔说要九铁，可以吃久一些，慢慢养着。 杜姑娘将钱推回去。 好，那就开九铁。您可别给我钱，不然回头我爹要骂我的。 邢嫂子手足无措。 这怎么可以？你要是不收钱，我往后也不敢再来了。你江叔知道了，肯定非骂死我不可。 趁着两人推来推去的时候，唐范戳了戳随州。这杜姑娘虽非绝色，却也是清秀佳人，又还精通医术，心地仁善，难得咱们随政府使动了凡心，可要我帮你说和说和。随州却也竟然没有反驳那句动了凡心的话，只是道， 别胡来。 怎么是胡来了？你还不信我能将杜姑娘哄得一颗芳心系在你身上？ 她与寻常女子不同。 听了这话，唐范不由得看了她一眼。此时随州虽然还是面色平淡的模样，可在唐范眼里却觉得这平淡之中也蕴含着几分柔情。 难怪一大清早就赶了过来，这真是动了心思了。 那头杜龟儿与邢嫂子二人的推让已然出了结果，杜龟儿收下一半的钱，将另一半塞了回去。邢嫂子只能连声道谢，脸上满是感激，跟着伙计去拿药了。 哎，杜姑娘，虽说仁者方能为医，可仲景堂毕竟不是善堂，怎么连药钱都只收一半？ 邢嫂子的丈夫江叔本是我们仲景堂的大夫，因为身体不好就没有在这里坐堂， 回广陵县乡下去养老。谁知道前不久儿子进山采药也一去不回，据说人没找着，可能是让山中猛兽给叼走了，剩下江叔和邢嫂子老两口相依为命。江叔自己是大夫，身上有什么不适都是自己开方子然后到我们这里来抓药的，他们过得也不容易。邢嫂子这钱肯定是来的时候拿了什么东西去街口当铺换来的，我自然能少收就少收了。 杜姑娘人心人数，假以时日定能成为一代大义。 唐大人这番夸奖，小女子着实不敢收受，这年头还未有文女子也能成为大义，我只是按照父亲教诲的凭着良心做事罢了。 杜姑娘此言诧异，远的不说，汉代易硕、宋代张小娘子皆为一代巾帼名医，岂因男女而有所区别？谁不愿意听好话，更何况唐范的话确实说到了杜桂儿的心坎上，她虽然含笑不语，可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神情。随州实在看不下唐范在这里哄骗小姑娘，便对她道， 这里人多，那边有茶和点心，你先去那里坐坐，等我回头与你一道回去。 唐范倒想说我不饿，不过在随州的注视下也只好轻咳一声，那好吧，你们慢慢聊。桌上摆着杜龟儿让伙计端来的杏脯和黄芪糕，仲景堂不愧是医家之地，连点心都透着股养生的味道。唐范捏起一块尝了尝，却觉得入口还是甜了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便一边小口咬着，一边百无聊赖地踱向门口。那位刚刚跟杜龟儿打过交道的邢嫂子提着药从他身边走过，压根儿就没注意到唐范。唐范站在门口瞧着他出了药铺，脚步匆匆，很快就消失在街口拐角处，看样子似乎是要去西门。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街口那间当铺里头走出了一个人。唐范将最后一口点心吃下，拍掉手上的点心屑，正想转身入内，眼角余光便正好从对方身上掠过。他虽然不到过目不忘的地步，但见过的人也很少会忘记的。此时身形顿了一顿，很快就想起那个人的身份了。总兵府上的管家。唐范记得，那个管家也姓王，跟了王月许多年，最是忠心。之前一开始他上总兵府拜访的时候，王月还特意介绍过此人。眼下那位王管家从当铺里出来，行迹却不像寻常那样从容，反倒显得有些鬼祟。唐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人也离开仲景堂，一路跟了上去。路过那间当铺的时候，他还特意往里头看了一下，正好与里面一位掌柜模样的人对上视线。唐范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便扭头专心致志地去跟踪王管家了。王管家的脚程很快，而且借着人群的掩护，很快就跟唐范隔开很大一段距离。唐范不得不加快步伐，紧紧盯住前面，以防把人跟丢了。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非要跟着王管家不放，人都会有手头比较紧的时候，到当铺去典当点东西也很寻常。王管家的行为其实并无不妥，但唐范从刚刚站在药铺门口的时候，心中就总有股奇异的感觉挥之不去，仿佛觉得自己漏掉了某些颇为重要的讯息。不过眼下他也没有功夫去细想了，只能一心一意跟着前面的人。也不知道王管家是不是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了，唐范瞧见他脚下忽然一慢，闪身就拐进了旁边一条小巷里。唐范微微皱眉，赶紧也跟上去拐进那条小巷。小巷很狭窄，不过只有一条路， 往前几步就需要往右拐，结果等他拐过去之后才发现前方是一条死巷，没有出口。唐范一愣，随即意识到对方肯定是已经发现自己在跟踪了，他想也不想就转身疾步往外走。